错不了。 记一下啊，上联啊， 嗯， 生意兴隆通四海。 嗯， 好，这是上联， 真不错。 哎，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哎，我写的这你看了吗？ 谁看了？ 谁看了？您这词儿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编这词儿， 您这个对了。 啊， 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了。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里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 好 眼？ 好 啊， 好， 怎么了？ 好， 怎么了？ 你等，哎， 啊， 你等着我， 啊， 来， 啊，等你 等，有胆子，你别走， 啊，干嘛叫人打架？ 啊， 叫人打架？ 我打架干嘛？ 那这干嘛？ 我拿东西， 拿什么？拿刀去？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拿什么词？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这，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我现编 啊！ 我编对的。你出题，我给你编个词儿。我编不对的，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你说吧。 我说个题目 啊， 你要写成对的来，算你成。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想不想 啊？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怎么样？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哎，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我就有一毛钱。 哎呀，我惨！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哎、你倒听话。 嗯， 带着吧，别丢了。 不就带着饿了买烧饼？ 对了、哎，买煎饼都不卖的。 嗯， 哎。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 行啊，你说 甭动 啊。行啊， 您就给青年商店。 商店行， 您再写个 商店词。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商联呢，听着吧， 听着。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好，这好， 这是商联。 好， 嗯， 下联。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嘿， 怎么样？ 好，横批 啊， 横批 四个字，大发财源。 这可差点。 怎么？ 这也差点。老词儿、 啊， 大发财源。 哎， 不成不成。 怎么？ 老词儿，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啊，这么讲。 大发财源。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服务员也行。 行， 听点上联 啊。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 嗯。 下联，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啊。 啊， 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哎，这 喜报三元。 对了， 五百毛头子，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啊，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哦，这么个喜报。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查、 啊、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啊！ 现在男士 啊， 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您给写不对， 行啊， 所以 听着， 来， 行，听着上联儿， 哎， 食品一条街， 哎，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哎，下联儿，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嘿，横批啊 。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你口头福嘛、 啊， 你口福就在眼前。 哦、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像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哎、 吃吧，

注意这几句。 哦 啊， 留本， 留本， 少赚， 少赚， 别让了， 哎， 赔了， 行， 行了，你甭， 就这意思了啊， 这就得交火了。 嘿，摔这斧头，被领大家的眼光。 哦 啊，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到布上去。 哎，对了， 就您注意这布， 就这布头一摔 啊， 起码少穿俩月。 怎么了？ 满摔劈了肉皮。啊， 对了，来。 俺腰花子买了吧，俺不要那一桩，俺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钱 别让了，赔了。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 哪 块哪块就留本瞧赚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哦，还没到时候了， 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到了价钱， 我让价钱了。 怎么刘老师让 的？哎， 我再说刘本求。 对了， 我知道。 哎， 我叫你沉住了气。 好嘞， 啊，好好的卖点力气。 哎，腰花子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咱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是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丹是领布纹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咱不提这种青 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 它 怎么这么黑呀， 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它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他， 啊，那还没他黑呀， 他 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参美辉是没有他泪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 哎， 你说黑不黑呀，他，啊，那还没他黑呀， 他 压在青丝发， 他， 啊，好像胭脂梅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他， 啊， 你说黑不黑呀， 他， 啊，那还没他黑呀，他压在疙瘩摊呐，啊，好像老煤灰呀， 啊，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呵， 啊，东山送过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 哎，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等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他那还没他黑呀，净， 啊， 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卖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 啊， 要敢提这种货， 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啊， 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在天津卫呀， 啊， 啊，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销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哪？ 啊，来到北道关呐， 啊，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口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 哦， 啊，路南头一家人那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跟关东都画住套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哎， 瑞富香啊，瑞丽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 啊， 到他那块来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剪子眼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五毛六一串， 他没有五毛六 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那怎么厚啊，怎么匀那怎么细啊，怎么干干那里的呀，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啊， 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了， 对， 啊，出去你那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啊，面大罗里转呐， 啊， 羊毛出在呀， 扬身杀横啊， 是 啊，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条子小啊、 哎、 啊，粗的知道、 啊、 不打手工钱呢、啊 哎、 光要本来我不要抓人啦、 啊、 来到我的摊儿 啊 要卖五毛六啊，下破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怎么的 可怎么会的事儿 啊, 是 啊, 啊，一个养的货，一个养的布，一个养的价，谁也不买，打到边上小到边上小门远，还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水不花儿啊， 对， 来到我这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听价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多少， 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 啊，算你一丈四啊，找打尺寸啥货价儿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可是有赚没有赚啊， 那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字儿，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心里别打鼓，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心里有算盘，露露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通的， 对， 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这 一只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呐、 啊哎， 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样线索，保还管催你拉。在心里功夫啊、 哎， 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他不叫晒呀？不叫晒？ 哎，出来， 小白， 小白呀、啊。 哎，这不两块五啊，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儿大、 哎、 啊，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 说 买的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 还 让去一毛钱呢、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那转什么转了腰啊，这事要买还不买呀， 那 怎么会的事儿、 啊、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了、 哎、 他把他扔到家，他往外一推他、 啊、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买呀， 对、 啊、这后来的钱、 啊、 我狠了狠了吧、 哎、 我揍了揍了吧，那地蹬特蹬，我这鞋也开战了啊， 老高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给一块九啊，肯定给两块八，肯定给一块七，我这不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十五分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吧，糟了糟了吧，让五毛去五毛，那您摆哪去？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讲尹寿山摔跤的故事。尹寿山心想，哎，事到临头也只能摔了。他大喝一声：“呆，认识你家尹爷吗？”大老九抬头一看，哟，这不是说相声的傻哥吗？这是唱的哪出啊？就见尹寿山往场子里一站，大老九，敢跟我较量较量吗？这时啊，就听见有人喊好，原来是那仨美国人和一群狗腿子。大老九一看就明白了，傻哥是被逼上梁山的，上前一抱拳：“您是哪一方高人？练过什么功夫？”这可是尹寿山的拿手活。他来了一大段大保镖的贯口，观众也纳闷了，怎么说相声的和摔跤的打起来了？这不成了武术相声了吗？说时迟那时快，尹寿山和大老九就交上手了，插拳绕步间，他低声说：“别不好意思，使劲摔。”俩人较量了几个回合后，大老九看时机差不多了，心想、啊、可别把我这傻哥累坏了，于是使了个绊，把尹寿山摔倒，但摔得很轻。就这样啊，尹寿山跟大老九共同把美国人给涮了。这时啊，尹寿山站起来还有理呢，他冲着仨美国兵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输吗？